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咱还用抗生素呢， 就是 人家已经变异了，变成幽门螺杆菌了，变成超级病菌了，任何药都没有作用了，所以从治疗这个角度，这个病就很难好，就是治胃病就很难治疗，所以治胃病呢，不是用准那号药治胃病，就是调节你的平衡，调节你的平衡。 这一调呢，就是整体的、全面的， 对， 系统性的，所以在这个调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些附带的作用哈，其他的疾病全部都产生作用了哈。 但得不得病不取决于常量的，说我净吃好的不得病，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说净吃好的也得病？那净吃好的怎么还得病呢？就说得不得病不取决于这些常量的物质营养，不取决于这个，就是什么鸡鸭鱼肉大米白面呢，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净吃好的就健康，不是，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少吃辟谷，吃那个清淡的，粗茶淡饭，这个反而倒健康了， 就是 说这些常量的物质越清淡越好，你敢这些微量的呢越足越好，你要缺了他就出问题了，那得上糖尿病，那代谢紊乱了，他吃那些东西一点没减少，不是说他因为吃不好才得这糖尿病， 对， 可能是有的尽吃好了得糖尿病， 就是 说有的时候管糖尿病叫富贵病，实际他也不是富贵病，他不是因为吃好的得的，他是吃那东西里头缺物质得的， 对呀，为啥有的人家总吃好不得病啊？ 对呀，所以我就说呢，微量的0.01的东西，得不得病取决于这部分，那我们把这部分一补回来，小孩得例假，是吧，他得糖尿病完了例假没了，你看这还能恢复，这个呢就是我们有过很多朋友也好，一到40多岁 更年期 50多岁，就更年期了， 就是 这更年期一出现以后吧，人的那神经系统它出现偏差， 对整个精神状态啊，身体各个机能啊全部都发生变化了， 有的时候说呢，医学说代谢啊，它有先天那一部分形成，还有后天一部分，它和神经系统 这个 有密切关联，实际不是和神经系统密切关联，是每一个系统出病都是牵一发动全身， 对，这人毕竟是个整体， 那这是整体，所以这块儿你看有人说这个更年期，有人反应特别强烈， 就是啊， 哎， 这是女人的多事之秋啊， 爱生气， 爱哭爱闹， 爱发怒， 对， 哎， 然后这个月经失常， 哎，月经失调， 闭经绝经， 哎，有的女同志那个早早的就闭经了， 对呀，啊，哎呦， 有不少， 就等于说可以延缓衰老啊， 那当然了，是吧，延缓衰老的事儿，我在第八节来讲， 增强这个生理功能啊， 哎，八长 、 我就说呢，在这调理这一块儿，已经闭经还能调过来，绝经还有过来的，那就是说明阴阳又平衡了， 那个催化剂又补够了， 焕发生机。 哎，所以通过这一条，它又回来了，回来了，那就是枯树开花，又回到春天了。 回春之树啊，这是啊， 回春之树。 嗯， 这个回春之树， 嗯， 就不是说用药，用什么其他办法， 嗯， 只能用回归自然的办法， 嗯， 符合自然规律的办法，它比男同志相对得的病就要多的很多。 对，它这个生理功能决定的哈， 哎， 生理结构， 哎，生理结构， 嗯， 我刚才说呢，就是之前我讲，整个都能调整。 哎呀，现在这个妇科病人也特别多呀。 那肯定啊。 嗯，你看这个子宫肌瘤哈，非常的高发。 嗯，就这些问题吧，嗯、如果处于失衡状态，那就啥病都来了。 对， 你只要失衡，那失衡的原因现在咱基本都找到了。 嗯， 而且解决的办法，你看也找到了。那都找到了，这个在更年期，即使你有精神呐、啊，不正常啊， 嗯、 神经系统啊、 嗯， 有什么一些个异常啊， 各个机能哈， 机能啊， 嗯， 哎，他通过调以后吧，他、 嗯、 都正常。 这更年期啊，还真得高度重视呢，不然的话，他会给这个很多疾病埋下伏笔啊。 嗯、 这是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一道关卡，啊， 对，它能导致很多其他的疾病。 就是啊， 通过这种调理、调节、调整，对整个妇科系统疾病，都能改善缓解， 防范一些、这个、 防范一些其他病变， 疾病趁虚而入哈， 对、 这很重要啊、 所以这个调节，调理，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说你超劲儿，用什么一个科学办法，这个有的时候啊，往往欲速则不达， 对， 你看这个、这个反而倒很简单，就还是那句话，叫一通百通。 对， 所以说内分泌代谢引起的疾病很多，用科学的办法，用治的办法确实很难解决，用治胃病的办法，用调理的办法，能导致很多的这样的疾病，由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我讲这个东西都不是在书本上发现的，在书本上找到的知识，所以吧，那时候还没发现的时候，就我就认为不可能，那一个外伤，那胸肺遭到挤压，但是呢，我们后来明白这个道理了，大脑是细胞不？ 对， 这个细胞就是中医说那个阴，这个阴只有高阳调，阴阳相互调节， 这是不二法门， 相互转化。 嗯， 你说这句话的，这就叫不二法门，你用任何窍门都不行，你这个有益菌怎么还跑到脑子里去了，把人病毒消灭掉了，你看， 其实也不难理解哈。 对，也不难理解。 嗯， 那你那病毒咋进去的呀？ 就是 他能进去，那有益菌进不去吗？ 嗯， 这个吧，我也没把它搞明白。 嗯， 还真的不一定说信息传递是不是？ 嗯， 这种信息 它毕竟它是有生命的哈， 就起了作用。 它也有生命，病毒也有生命。 对 啊、哦， 另外就是王老师做那个实验， 嗯， 把那个老鼠搁到木头箱里头，一个劲儿的跑。然后拿个猫进来，猫在门外，它继续在里跑，把房门一开，这猫一进来，并没把它抓住，它怎么立刻就不会动弹了呢？ 可能它已经嗅到这个气味了哈。 对，那么病毒性脑炎，你这个病毒搁哪进到大脑里的？那么这个有益菌它一浮到体内，在这一个屋子里头，这个老鼠就知道猫进来了，在这一个人体里头，这个病毒知不知道这个天敌来了？ 其实这系统都是相通的啊。 哎， 嗯， 那实际呢，它这个病毒引起的脑炎，它抽，这个抽和代谢有没有关系？和那个脑瘫抽是不是都有相通之处？ 嗯， 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啊，这一桩桩一件件，确确实实有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不可理解的， 脂肪代谢紊乱啊， 代谢紊乱吗？ 嗯， 那为啥紊乱呢？还是失衡。 对， 什么失衡呢？一个是阴，一个是呢，这个外部外环境，就是缺催化剂， 嗯， 缺火花塞，脂肪不分解，它失衡，那把它俩一合在一起，胖的还瘦了，瘦的还胖了， 匀称了哈，这就是平衡， 就归回原来那个样子， 嗯， 这就是道，离开道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嗯， 包括神经，整个神经失衡，它这个调节，整体机能调节。不是就调节代谢、内分泌， 不是说头痛医头，这个脚痛医脚哈。 就是中医讲要辨证施治， 整体失智。 对，所以中医这个是重视整体啊， 重视整体。那个这个整体就是道， 嗯， 这个整体就是个小宇宙， 嗯， 你一样一样的整，就有可能越整越偏。 对呀、啊， 就有可能就整失衡了。 对， 你必须整体调，把它调平衡了， 对， 就啥病没有了。中医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所以说，中医它不是医学， 超越医学了， 超越医学。 那 他讲的不是技术， 对， 他就讲的法则， 那 他讲的就是道。 嗯， 这个以前我这牙，你看我这牙， 嗯， 按道理啊，这七十来岁啊， 这都是真牙呀， 都是真牙。 嗯， 可是我四十多岁牙就都不行 啊， 全活动，那是啥出问题了？肯定是失衡，和神经系统有关没有？他如果要光活动也行，疼，凡是疼都和神经有关。 对， 如果要没有神经，你就不知道疼的。 对呀，所以这个很多牙医治这个牙疼的时候，首先得考虑就是把这神经钻死了哈。实际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治疗方法。那钻死以后啊，这可能会影响下一个牙啊。所以有些老百姓不懂，说这个医术挺高明，不疼了，不知道它的这个危害呀。 牙医呀、啊， 嗯， 他用的都是术， 对， 都是技术， 嗯， 用技术去解决道的问题， 对， 那就不行。只能缓解改善甚至破坏， 嗯， 把神经钻死了， 对呀、啊， 是不疼了，这就叫破坏。 嗯，为啥有些人这牙接二连三的发生毛病了？他这神经一坏死以后啊，他可能就会影响旁边的了。 神经是不能去用药治的办法， 嗯， 神经紊乱了还给治平衡，永远治不平衡。 嗯， 这个恶神经也需要调。 对呀、啊，你像这种钻死啊或者截断，这都是极端行为啊，极端疗法。 那是没招的办法， 对， 实在是没招的。 啊、 就是你身上不管有什么病，它都疼， 就是 它都伤及神经。 这个疼啊，也说明它这个神经功能是正常，它在反映你，向你呼唤啊， 传递信息， 传递信息， 告诉你那有病， 求救呢。 它、嗯、要不疼，你哪知道有病？ 就是啊， 有啥病都不知道疼， 就是啊， 你怎么会知道你身体失衡了？ 没有这个功能，可能你腿烧没了，你都不知道呢。 就是啊，把人家人砍去，你还不知道。 就是， 哎，真有这事儿，糖尿病人哈、 啊， 他跟我讲的，回家把鞋都走丢了，不知道。 就是， 因为他那个神经啊，已经麻木了， 不正常了， 快死了， 嗯、 没有感觉了。 嗯、 有人说糖尿病那个脚啊，就像老戴个袜套似的。 对， 就啥也没穿，他老觉得脚上有个套。 对，障碍，这种 障碍， 功能障碍。 所以当他再严重呢，就坏死。坏死的时候，就把脚扎掉了，他也不知道疼， 就是 神经紊乱坏死。 对， 他信号传不回来，所以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指挥， 嗯， 就不能提醒你， 嗯、 你有病了。 对呀、啊， 那么呢，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嗯、 这个调同时要调神经，把紊乱的神经、坏死的神经给它调过来。神经系统紊乱，有的呢神经肿胀。 嗯， 增生、阻断、 嗯， 坏死、 嗯，障碍、 障碍， 嗯， 那你说 甚至会出现错觉哈？ 他一旦肿胀了、坏死了，信号传不回来， 嗯， 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啥病，就是这个神经系统引出的疾病，它这个重要性， 嗯、 那不是用语言能描述的。 任何疾病都会涉及到这一块啊。为啥有些人是喝酒，喝完酒以后就感觉特别舒服哈、啊？也不疼了，也不痒了，全身都舒服了，实际是麻醉了。 那得喝过量了，就是啥也不知道了。 嗯， 这中医呢，管它叫经络。 嗯， 经络是干啥的？有的时候啊，说不明白。 嗯， 用现代科学呢，管它叫神经， 类似于神经，还不绝对是。 实际吧， 嗯， 这个它俩有个区别呢， 嗯， 就是用中医的话说， 嗯、 经啊就像大路 啊， 络呢小路搁在一起叫经络。 嗯， 实际我的理解哈， 像街与路的关系哈， 都是传递信息的。 对， 经络 都是信息通道、啊， 都是信息，就电话线。 对， 就电话线， 没有它，你这司令部就空设了。 这个电话打不出去， 对， 对方呢信息也传不回来。 对， 电话断了，它跟血管呢是两回事儿。 嗯， 整个神经是遍布周身， 全身的哈， 整个血管也遍布周身。 嗯、对， 怎么知道？ 嗯。 扎哪都出血， 对，扎哪都疼， 扎哪都疼， 对， 这说明这神经血管是遍布周身的， 对， 所以不能出问题， 对， 出问题那就要失衡，就要得病， 嗯， 所以牙疼也是这个道理， 嗯， 牙它怎么就疼了呢？ 就是， 那就告诉你，你整个这块出问题了， 对， 那怎么办呢？你得去治去呀， 通知你了， 通知你了，你再不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口腔牙没有一个不活动的。 我就知道完了，这一辈子 啊、哦！你说的是你啊？ 我说的是我， 看不出来呀、啊。现在这个、 就是那个年轻前儿，你看这个一般人，这个老了之后吧，这牙活动， 对， 这是个普遍现象。 对， 牙疼，这个漏神经，这都普遍现象。但你用药治吧，说把牙治不活动了，这个很难很难。就说呢，这个调的作用，和药物治的作用，它俩不是一样，治是针对局部。这个调是针对整体， 全身调， 全身整体机能，平衡，这叫平衡。 对， 局部平衡，这个还不能说代表整体机能，整体机能不平衡，局部平衡那不是真正的平衡。 对， 所以这个治和调，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区别。就是中医讲整体辨证施治。 就是点和面的区别啊！ 哎哎， 这跟这个内分泌失调重大 对，为什么说这个糖尿病叫内分泌和代谢紊乱它这例假没了，就是证明内分泌紊乱了， 就是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腹泻，它这个病根源就搁这来的，所以糖尿病人多数肠胃都不好， 对， 绝大多数 腹泻便秘， 哎哎， 甚至交替出现、啊， 对，这个孩子就是交替出现 哦， 隔一段时间吧就便秘。就多少天也不变一次，隔一段时间就开始腹泻，这个腹泻吧一天就那就不吃多少遍， 哎呦， 吃完就得赶紧去，吃完就得赶紧去， 这还有重症肌无力哈， 还有重症肌无力，还有肺感染，整天胃疼，整天这个胃难受，然后呢迷糊 晕 晕、 哦、 眩晕 眩晕 迷糊、就站着也站不住、 哦、 总感冒，天下感冒、 哎、这真是活受罪、 这就叫啥呢，就是免疫功能紊乱，它不光内分泌紊乱、代谢紊乱、免疫功能还紊乱， 这几乎是全身的机能啊全部都乱了， 就一点抵抗力没有，总感冒，舌头呢老觉得发黏，嘴里总觉得甜、舌头黏、不利索、 这跟糖尿病有关啊， 跟糖尿病有关，他说他那身上啊就特别爱招蚊子，你看蚊子在他家吧，他不了他妈就老叮他，他那血里头糖多， 对，身体有异味儿哈、 有异味儿，蚊子都能闻着，就老招蚊子，这个浑身无力呀、在他身上哈、就是并发症，那是一身并发症，整个体重原来是90多斤100来斤，一直降到72斤， 哎呦， 怎么喝也渴，怎么吃也饿，在他身上，那就是典型的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剩72斤了，我们救助的那个时候吧，那是25岁了， 成人了哈， 成人了，那18岁诊断为糖尿病嘛， 哦， 我们救助他的时候是25岁， 就 是说在他身上吧，这些并发症大概得有20几种， 哎， 得有20几种，皮肤痒，糖尿病人有的那些并发症症状在他身上全有， 全有， 整个皮肤瘙痒，然后失眠，就一宿宿睡不着觉。 这人活着真是活受罪、 对啊，之后呢还皮肤干燥，皮肤干，眼睛干，头发干，这个眼睛干吧，要说他妈啥也不能干，就天天得伺候他，就是往眼睛里滴那眼药水，滴上它就是湿润吗，滴上当时就不干了，缓解一会儿，一会儿它还干，就一个劲往眼睛里滴，你天天滴，头发呢就像那干草似的，一点油都没有。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在你头顶啊，像那个过去那老太太哈、头上不梳个卷儿吗、 他 就在头上就梳个卷儿、 哦、 当时吧觉得挺奇怪的， 诧异哈，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像老人在你头顶梳个卷儿、后来才知道，她的头发吧一把一把往下掉，就在那正头顶上旁边一点哈，她已经都掉没了，就那块已经掉得锃亮了，所以他就把四周的头发往上捋，系个卷儿啊，把那个脱发没头发的地方盖上， 掩盖一下， 盖一下， 哦， 全身不冒汗，就干 皮肤特别干， 干燥症的表， 干燥症不是一般的干， 嗯， 然后呢，这手脚凉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说就跟冰一样，你摸一把，拔凉拔凉，手脚都是这样，然后还浮肿，那个脚肿到什么程度？就是穿鞋穿不上，穿不上鞋，那肿到那种程度，下地上卫生间上厕所，得弄个大鞋踏了子，完了手呢还麻木， 这真是遭罪啊哈。 你就在他身上，你就说吧，就没有好地方。你说这些并发症， 嗯， 如果要是用药治，你说得怎么治？ 就是这么多年了哈， 治什么？那全家啊，那是一点希望都看不见。 吃药得吃多少药啊？能解决这么多的病症？ 用他母亲的话说，早都有思想准备了。 哦， 有一次我问过他母亲，因为我知道我们救过那些小女孩都没有离家嘛。 哦， 我也就问他母亲，我说你孩子得着糖尿病，那个例假有没有了？ 嗯， 他说得上就没了。完了，当时呢，我说那将来那结婚怎么办呢？他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们早都不想了，压根儿就没想孩子将来还结婚。那么你像这样的，典型的，用他妈的话说，这三座大山，压在孩子身上， 嗯， 家里头吃低保，别说没钱，咱就说他有钱，有的是钱，你说这病，他啥时候能好？ 就是， 他怎么能好？ 嗯， 而且他家没钱，父亲走了，母亲没有工作， 这真是贫病交加哈。 整天就伺候孩子， 嗯， 就照顾一个孩子，国家给点低保，这娘俩就吃这低保，一个月就几百块钱， 这连生活费都不够啊，这何谈治病了？ 去了吃药就没钱吃饭， 就是 吃饭就没钱吃药，俩人就在郊区租一小平房， 嗯， 娘俩实际就是等着。 像你说的，活一天算一天啊！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 嗯， 特别是他母亲说，医院给孩子下那个病危通知书， 嗯， 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嗯， 他说让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那一刻，他说那心呐、 啊，心如刀剜一样。 那就没有办法。他说用语言呐、啊 嗯， 就形容不出来那个心难受是个什么滋味。 就是 用治，只能针对一种病。 对， 所以有人说一种药只能治一种病。 嗯， 这一种病，你说他要是不平衡，整体机能不平衡，就治这种病，他能治好吗？ 嗯， 那很难好， 就是 只能是缓解、控制、减轻。 嗯， 只要整体不平衡，局部好，它不是最终的彻底好，只能叫缓解。 这就是调的力量、啊。 哎，这就是调。所以我就说中医伟大，就是在这，他说的东西不是科学， 嗯， 不是医学。他说那个是法则，是规律，是道， 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 自然科学。对， 他讲的是道法自然。 对， 万事万物都得平衡，所以中医说它是哲学，自然科学。 真是啊， 这个自然法则、一点不为过。 这一处失衡啊，会牵连全身的啊。 那他不治病，他就调节平衡、 嗯。 但是中医呢，就过去那个调节平衡和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今天调节平衡不能像过去那个办法、用什么什么中药什么什么汤药什么推拿按摩，之前我讲了，环境变了，条件变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因出问题了，外环境出问题了，是吧？外环境内环境全都出问题了，那你说还像原来那个中医那个办法，那就很难解决， 必须革新了哈， 就要与时俱进。 对，与时俱进、 针对现代人体出现的问题， 嗯， 大环境出的问题，内环境出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有的放矢，种的粮食蔬菜缺了催化剂，缺了营气， 嗯， 这个整体机能不平衡，内分泌代谢不平衡，光靠药治还是好不了，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哎，所以这个平衡啊是方方面面的，接下来我还会讲，这个各种的平衡关系，它不是说今天的病是一个因素引起的，它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多种因素引起的，用一种方法一种产品全都解决了那就不可能，只能用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接下来我还会讲还有哪些不平衡的问题还要一一的来解决， 所以说这个治胃病啊是一个系统工程哈、 对，系统工程 就是 就是说你有一个环节没解决， 用咱老北京的话叫掉链子， 对，一招不慎哈，满盘皆输啊， 连不上， 对， 就是前功就尽弃了， 对，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解决了，这个链子就不掉了，它就正常运转了，就平衡了， 就哪块也不能差事儿， 就不能有差事儿地方，就像说吃的饺子道理是一样的，你就那一个煮的环节没整明白，那你吃的也是片汤，这道理都一样，所以说呢，治胃病调，这是最最关键的 一环哈， 对，一环， 对， 但是这个调又涉及到质量的问题，营养制剂那个保健品也好啊， 营养品多， 营养品也好啊， 是是 有的是，但是这个到底什么是催化剂？你不把这搞清楚，你有的时候可能起副作用了。 哦， 哎，这个用量的问题，人体用量，那不是我们哪个老百姓都知道啊。维生素 A 一天用多少 ，E 用多少 ，B 用多少 ，D 用多少，不哪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能知道的事儿啊？ 这个得适量啊，过量也不行。 这得营养学家， 过量也会导致失衡。 对呀、啊，你过量也不行，你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通过计算，每天每种是吧，微量元素加多少，维生素加多少，这块这得叫科学了。 这个营养品也不是说随便乱补的哈。 对呀、啊， 嗯， 过去有很多时候就说啊，吃这碗好， 就是 让大伙都吃。过了一段时间说吃这碗不好， 对、啊， 就变成瞎吃了。 对， 所以这块呢，微量营养制剂这个也不是说的，你这个不够，你还是用老百姓的话说。上了一档又一档，还得上档收。可是它的质量，活的那个没有几个菌种搭配、配比，你看 这很多说头啊， 这么多说道。 嗯， 不研究的人，他根本就不明白。 就是啊， 有很多生产厂家自己他都不知道这中间的关系，就只是弄个工艺拿过来就能生产出来了。 嗯， 就是这些关系。 那这老百姓上哪知道、 啊？那老百姓不知道啊。什么叫双歧因子？什么叫双歧杆菌？ 什么益生元、啊？ 哎，什么叫益生元？什么叫酵素？这些东西你都搞不清楚，老百姓没听过。 就是， 对吧？ 像你说的，包括很多医生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哈。 对呀、啊，这都搞不清楚。就是说，你听谁说好啊，就去买什么，那不就得上当受骗吗？ 就是， 就说讲治胃病，没把它研究透，说是给人治胃病。这就叫耽误事儿、误事儿， 庸医哈。 就是说，你必须把它全都搞懂了，还是跟那包饺道理一样，你什么都学会了，你就煮那块你没学会，是不是？那你就给人家包饺去了，最终你不再成的，你还得让人吃片汤。 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上药哈。另外，这个上药还有很多说头。 你说这个、很有道理，哎，就是过去讲治胃病，上医才能治胃病， 对。 下医治乙病，治乙病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人家治胃病的事儿。 对， 那扁鹊说嘛，他大哥是上医，专治胃病治病，他是治乙病的，那他要是能治胃病，他大哥水平就不比他高了， 这不是一个水平啊。 他就不说，都知道扁鹊是神医，但扁鹊知道他大哥比他厉害，他大哥压根儿让你不得病， 就是 让你全家不得病，扁鹊就做不到，扁鹊只能是得了病了我来治，所以呢，今天我们上哪去找上医？即使找到了，上哪去找那个上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就空两只手，上嘴唇下嘴唇往上一搭，就把那胃病给人治了。 是 啊，就讲讲理论，就把人胃病就治好了。那能治胃病吗？只能是蒙人。 就是啊， 这些东西你全都得把它搞透。搞明白，一个环节都不能差。 对呀、你没有上药也难称之为上医。是。 那么呢，上哪去找上医？那我想，听众也好，观众也好，我这么讲是不是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就是有一句话我之前说那个，明白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那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知道用啥办了。 对。 你知道用啥办了，你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了。你自己能解决问题了， 自己就是上医了。 你说谁是上医？ 对， 是吧？你让谁来给你解决问题？谁现在都是治乙病的，谁也解决不了你这个胃病先防的问题，谁都没有办法比扁鹊大哥还厉害，能像扁鹊大哥那样。现在都是医院，都是诊所，都是治乙病的地方。 对， 所以治胃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说老百姓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那就必须从不得病开始。 这就是源头哈， 这是源头。 对， 不得病就没有看病难、看病贵。怎么才能不得病？只能从治胃病开始。怎么治胃病？那就得把这些问题全都一一的搞。 可以说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呀、啊。 对呀、 啊，治胃病哈， 治胃病啊。所以咱们今天说讲治胃病，根据目前老百姓这些个病多难治，现在什么病都越来越多，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越来越多，那啥病都越来越多，那看病难、看病贵怎么解决？大力推行治胃病，让咱老百姓不得病， 把发病率降下来哈。 啊，就是，那个他不得病，他就不存在发病率的问题了。那么看病难、看病贵，他自然就解决了， 迎刃而解。 哎，这就是国家高瞻远瞩。还得回到老祖宗中医这块儿。只有中医才知道治胃病，胃病先防。所以说，国家提出来 战略选择， 哎，国家在战略决策上 对 拯救中医。那么呢，我们讲这个治胃病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对， 它不再从治已病开始了。过去老百姓观念上有问题，连啥是胃病都不知道。一说胃病，那就肠胃那胃。就像有一次我在那个河北廊坊讲课，天津的一个朋友，那是层次很高的人呐、那是很有水平的人呐、他也是搞健康的人呐、他一看，他说这个字打错了。他说这个胃病，这个胃打错了。他这么打这个未来的胃了，你看 这还是业内人士呢哈。 对呀、你看，这是不是普通的不研究，这都是专家级的。你看他都没听说过治胃病，那就可想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忽视了治胃病。都有病上医院，都去治已病，所以作为他都不知道啥是胃病。这就问题就出来了。 由此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啊，治病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今天人人都不知道啥叫胃病，都等着治已病。 就是 那看病难、看病贵什么时候能解决呀？都等着去拉口去缝去。 实际这和防火胜于救火是一样的道理啊。 谁也不防火，都等着失火去救，你看这不道理一样一样的吗？那能救过来吗？所以家家户户天天防火，夜夜防贼。那我们今天就改成天天防火，夜夜防病，就应该是这样，就把这观念、这个意识 扭转过来啊！ 扭转过来，不光要重视防病，还得知道怎么防病。 什么防？ 用什么防病？你光想防，也不知道防啥，也不知道用啥防，你这只是一厢情愿。什么都解决不了。 这个治胃病啊，得有具体的方向、明确的方法哈。 所以我就这么讲，但是有人呢，能把我讲这个从头听到尾，全听明白了。但有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反正老听不全， 收听不全哈， 收听不全。这个你也不要紧。 对，我们每个人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啊。 对呀、有很多人听我讲课，听完以后他说什么？哎呀，听你讲这个理论呐、感觉太有道理了，就觉得好一半了， 跟你好一半， 哎，都觉得好一半了。那就说呢，听明白了， 说他心里去了， 听懂了， 对， 看到希望了，看到希望就有希望。 就还是那句话啊，会说不如会听。 对，你看得到希望，哪来希望了？ 就是， 所以吧，这个六条理，咱们呢要讲，可能还不仅这些，还很多。这个呢，咱就先把它讲到这儿 啊， 还有很多办法。还有那个一分钱不花。能防止很多很多病的招，养生功啊，是吧？治胃病养生操啊， 那这对于这个经济困难的、条件不好的，是莫大的一个福音哈。 对呀、这个亲朋好友，你送他啥大礼，也不如你送他健康。 对 了，但这个健康是真正意义的健康，不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个健康，不是送点保健品那个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松花江，江水清，一览雨过春涛声，浪花叠锦绣湖明。为答谢新老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我们将定于6月中旬开展吉林健康旅游活动， 此次活动我们将征集50名新老朋友与我们相约吉林品美食赏美景游松花湖参观生产基地畅游山水置身花海拥抱自然即日起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报名截止6月5日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以上是广告时间 就是人得不得病啊和心有一定的关系有的话叫病由心生也有呢叫万病由心生这病啊就说都是搁心来的这个心理不平衡它会导致整个生理功能不平衡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这个情志失调哈 情志那么这个一般人说那什么心理不平衡生理功能就不平衡这么说吧有人还不一定能理解了但我一说一个常见的一些小常识大家心里就明白了就是不经常在大庭广众讲话的人你让他上人多的地方看谁家结婚哪块开大会说你上去讲两句话给大伙讲讲话 对 你像本来平时吧啥事没有在那坐那块吧还挺好的挺舒服的一说想讲话就紧张了 对 往台上上的时候啊那心呢蹦蹦蹦都直跳都跳到嗓子眼了然后这个一紧张大脑就容易空白想讲啥忘了 对 不知道讲啥了在那坐着吧说讲啥都知道一上台就全忘了心跳快要跳到嗓子眼了都心跳加快这个时候你量血压 对 保证血压升高这个是由心理引起的生理反应完了讲一会儿呢就下去了坐那块心梆梆还跳呢得过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为什么口干舌燥为什么心跳加快为什么血压升高你看为什么汗也下来了口干舌燥这是由心理引起的不是说突然得病了不是突然得病了就是说这叫应激反应你看就我这种亲身经历的事儿太多了 这个也经历过 你看在农村吗整天不说话这改革开放了这出来创业了一说给员工要开会那心提前好几天就发抖一想起来就发抖我记得那是感受最深的一次那经销商全国各地的咱们那个搞盛大饲料嘛经销商就都来了嘛然后各地的好几百人你总经理得讲两句话呀 对呀 说完第一句是吧感谢大家再来参加咱这次这个饲料经销商大会然后就没话了就在那站着一句话没有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 尴尬 就是往下冒汗口干舌燥 紧张了 那心呢就简直跳到嗓子眼去 就是啊这大伙都听着都瞅着呢 都瞅着问题是吧后来你不能老在那站着我就谈就下来就说一句 看不出来哈这么能说的一个人曾经有这么一段经历 这可真是缓了半个小时缓回来了这就是心理失衡应激反应导致了生理功能的失衡所以心跳加快了血压升高了内分泌失调了 对瞬间的事儿哈 瞬间瞬间内分泌失调为什么口干舌燥不分泌了为什么不分泌了是神经系统紊乱影响了生理功能紊乱 由此可见这个心理作用有多大哈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说有什么好药有什么好方法有什么好产品对心有问题的人有啥作用如果他不能把这些问题全都了解透你就给他什么方法什么好药全都不起作用了没有意义了 这心病还需心药治哈 对所以古人说嘛身病皆由心病起心病还需心药医 对 你看这话有道理解铃还需系铃人 也有一句话呢叫七分一其心三分一其身哈 对所以这个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治心病的心药 心理平衡 心理平衡调心理平衡的心药 对 所以你这个不调好他心有毛病他心里绝望 是首要问题啊 就说你招再好你方法再多你措施再得当对他不起作用这个我在以前很多资料上我也看过有那样的报道只能说明心 的作用非常巨大。 这的确啊， 所以这个心病啊很麻烦。就说这件事儿，我没做调查，我不敢说它是真的假的。这哪是在台上下来半个小时缓过来？他从那以后就再没缓过来，整个生理功能失调，失调还能活吗？他是严重的失调。人如果要到了严重失调的程度，人就完了。你说有没有吓死的人？ 有啊。 为什么能吓死呢？ 对，你看这个民间常说哈，吓傻了，吓尿了。 哎，这就是心的作用， 极度的失衡啊， 极度的失衡。人家医学吧也做过这样的实验。所以这个人呢，有精神，有思想，有神经，不让他得心病，这不可能。 对。 他不像机器，他这个受情绪的影响。 对， 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忧思悲恐惊。 对， 都能引起情绪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导致生理功能的变化。 所以这个有些修行的人哈，讲究断七情绝六欲哈。 有人吧，经常恐惧，啥都害怕。恐惧。有的人呢，焦虑，就老忧虑啊。 对。 心焦磨难的 忧郁症哈， 忧郁症。有的人呢烦躁， 狂躁症， 狂躁，这些个东西对整个生理功能全都有影响。 这心理疾病啊，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你看有的人呢就失眠。 对 啊，这个长期失眠，精神失常，就这些个越来越多，就这些病。现在在网上查哈，抑郁症的人全球有3.5亿人，我们国家有3000多万，抑郁症。那你说他精神失常，生理功能能正常吗？ 对， 生理功能不正常，这个病拿什么能治好呢？这个心病引起的病，你说咋治呢？这就成了一个大难题，就成了不治之症。你像失眠，这个失眠在网上看，我们国家睡眠不好的人有5亿多人，几乎是达到30%-40%的人睡眠不好。 就是啊， 那睡眠不好，那身体怎么能好啊？你睡眠不好，你第二天他没精神头。 就是 没精神，没体力，那身体咋能好呢？那你看看失眠的人有几个能治好呢？ 也挺顽固的啊。 抑郁症的人有多少人能治好呢？抑郁症的人，忧虑症的人，无论是失眠也好，抑郁症也好，忧虑症也好，整个都导致生理功能不平衡。这个生理功能不平衡，那病整个生理不平衡，自然就有病。 万病丛生了。 万病，这就万病由心生了。 对， 你说这个拿什么能解决？为什么说抑郁症好几千万能好的连10%都不到？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棘手的问题。说解决治未病，那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他身体不好啊。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你能说这个心病不重要？ 对呀、 是不是？ 这是生病的前期呀、 失眠是全世界的问题。 对， 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全世界失眠的人太多了。 也是特别痛苦啊， 这一切都是由心引起的。 对， 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什么准号药，什么保健品，他心有毛病。是不是？ 心理疑惑、紧张、恐惧，很多疾病的致病因素啊。 都致病因素。 就是 啊。心理上的病啊，导致的疾病不比身体上的病少多少。 而且更难治啊。 而且还更难治。 就是。 一个老中医啊，他就讲过那么一个故事，他这是真事儿。有一个老太太老上他家去看病，他就说他耳朵进了蟑螂。可是这个老中医吧，就每次看嘛，他里头根本就没有蟑螂。 没有， 但他就说有蟑螂。然后吧，导致就心神不宁。 家里这个蟑螂多哈。 睡觉也睡不好。白天也没精神，岁数再大点儿。就导致一身病。后来这个老中医呢，就感觉出来了，他这就是心病。他老怀疑，因为他看了没有，但他怀疑有，所以吧，他一怀疑，这人就怀疑什么事儿、有时候即使不是真的，他一怀疑， 这事儿呢，得有时候就不好办， 嗯， 就麻烦。 对， 后来这老中医就明白了，他是心病，因为他都在一个村嘛。有一天就跟他儿子涛子说了，说呀、啊，你下次你领你母亲到我来看病， 哦， 你呀、啊、事先抓个蟑螂， 哦， 哎，你带来，完你偷给我，就这么的呢。 嗯， 这个他跟他母亲就上那老中医又去看病去了。 嗯， 他把那蟑螂呢就递给这老中医了。老中医这回呢就装模作样的说，我呀，我再好好给你看看，你这耳朵是不是真有蟑螂。 嗯， 怎么我就没看出来，你怎么老说有蟑螂呢？ 嗯， 这老太太让他就又重新看。 嗯， 他就在那左看右看装模作样的看了半天，哎呀，他说可不是啥的。 嗯， 这里还真的说这里头还真有个蟑螂。哎，他就往出掏掏掏，后来拿出来了。把他儿子那个蟑螂拿出来了， 事先准备好的， 哎，事先准备好给老太太看。 嗯， 他说你看， 嗯， 还真掏出一个蟑螂， 拿出来了 哈。哎，让老太太看。 嗯嗯， 老太太说，你看我说有蟑螂吧。 嗯， 老中医说这回没事了。 嗯， 这蟑螂掏出来了， 掏出来了。 哎， 这老太太这下安心了。 哎，这老太太这医院了就放心了， 这病就好了。 之后吧，他不怀疑耳朵蟑螂了。 嗯， 你说他精神就好了。 嗯， 他心情就好了，他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了。这就是这个他这个病啊高心来的。 对， 对，这个怀疑啊也是心病啊。 对， 所以一定要释怀，这个心病才能好哈。 哎， 嗯， 很多病不是大病心里也有病。 嗯，对。 哎，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是12年吧，正月初三早上一醒，哎，忽然觉得胃不正常，就像闷还不是闷，疼还不是疼，反正感觉不是很舒服，我以为不是病。 嗯， 后来怎么也不好，用我的招多呀，那我这治胃病啊治乙病啊， 就 是这调理的招啊，我这是太多了，结果用什么招都不行。 哦， 这回把招用绝了 啊，你也心里没底了哈， 就开始就寻思别的， 也胡思乱想了， 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嗯， 不正经寻思事儿。 哦， 你说你要干啥你得想啊。 嗯， 咱做啥呀，是不是那个思虑啊老在这个胃上， 这老琢磨这病啊，这什么病怎么不好呢哈。 哎，这有意无意的，嗯，有空没空的，哎，他一闲暇下来，哎，就开始寻思那块儿，这怎么了呢。 嗯， 他怎么我用这么多招他怎么都不行呢。 嗯， 你看就开始想了，这是没病，没啥大病，那你说肝有毛病的，肾有毛病的， 嗯， 心有毛病的，能不想吗。 这一想啊就有点类似中医的气机郁结了啊。 对， 哎，你总想这个气呢就不调达不舒畅。 对， 最终没病也来病了。 对，就没病他也来病了。 思虑过度嘛， 他啥病他都是这个原理。 对， 那我的身体多好啊， 就是 我还有那么多的绝招。 嗯，主要是你这个招不好用了， 所以不好用了我也开始想别的 了，底了哈。 就开始想 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了哈。 哎，那要时间长呢那不麻烦了吗。 就是啊， 是不是。 嗯， 就类似这种情况啊。 嗯， 那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病， 嗯， 必须得解决。 对， 你不解决，它影响别的病情。 啊，对， 你想把别的病治好，嗯，很难。 对， 想调好也很难。 就是啊， 是不是？ 嗯， 不光是乙病，胃病那也不行，他心出问题了。 嗯，这疙瘩必须得解开。 必须解开。 嗯， 因为他这个心一旦失衡， 嗯， 他内分泌失衡， 啊，全身都失衡， 他代谢失衡， 对， 整个生理功能全都失衡。 嗯， 那你说想把他病调好那不是比登天都难吗。 就是 有的时候我都举例子哈。 嗯， 都举啥例子，我说就拿一个医院检测是病没有的人，身体非常好哈。 嗯， 是病没有，然后医院就做这么一个事儿。 嗯，做个假哈， 做个假。 嗯， 然后体检就比了一下，就给开完刀了，啥也不往出摘，完再给他缝上。 嗯， 你说这人能活吗。然后搁那个医院回到家里，他过生日，哎，就赶过生日，七个孩子都成家了，你说这一帮人多少啊，20-30口人回来给老太过生日，在他面前呢哪又说又笑啊，那就真是太多。所以吧这个心病的危害 嗯 是非常大的。 就是的。 嗯， 这个医生啊， 嗯， 有句话叫医者仁心哈。 嗯， 所以医生啊在针对病人的时候真要说慎言慎行的哈。 对， 也是医德呀。 如果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 嗯， 那这就不是治病救人了， 这不讲医德了。 哎，这就是不说脱财害命不好听啊，那就是利益驱动了。 那这种还是很少， 当然很少，但是不排除， 不排除哈， 哎，不排除说没有。 嗯， 这人十年，都是搞心来的，那你好不样的，你怎么就失眠了呢？你好不样的，你怎么就得抑郁症了呢？你好不样的，焦虑呢？恐惧呢？这个都是搁心来的， 对， 那是正常人。 对， 你看他这不正常，他整个神经系统紊乱，他说怎么查还睡不着，查几千几万也不困， 病在那摆着呢啊，他放不下， 他放不下呀，他不是一查数把那神经系统紊乱查平衡了， 就是 没纠正过来，他查还没用呢， 就是， 他说晚上就在那医院呢，那床上躺着，他说外边吧那大标月亮，就瞅那树叶哈，满树那树叶，哎，他说这下妥了，我查树叶， 哦， 这不就查来查去不就疲劳了，不就困了吗？哎呀，他说怎么查也不困，怎么查也不困，查几个小时也不困，就是没觉啊，就是这个心病有多可怕。说我是20多年的失眠， 哎呦， 20多年，哎，就整宿整宿一点觉没有。他说他吃安眠药还没叫，吃太多了他还不敢，吃少了还不管用， 顽固性失眠啊。 哎，他告诉我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啥病也没失眠痛苦。 对呀， 我说那失眠也不疼也不痒，我就不理解他怎么最痛苦 啊。你可能是没有感受， 没感受， 没经历过， 没经历过，还有苦恼，还有烦恼，是吧？还有压抑，这个有可能是多方面的。 对 啊，你比方说家庭生活方面，什么婚姻方面， 对， 什么工作方面，是多方面能引起心理失衡。你比方说有人爱生气，爱生气就心理就不平衡，心病引起的病就特别多。那我们呢得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心病，它怎么来的，它是一样的事儿，它怎么有人就没有心病呢？ 我们简单的理解呢，可能跟这个性格有关哈， 跟性格有关。这个性格呢，这个肯定是很重要了。 对， 就刚才我说那个，就是，那有人爱生气，有人不爱生气， 有人心宽，有人心窄、啊。 哎，总体来说呀，都是阴阳失衡。 对， 不叫阴阳失衡。 嗯， 你只要心里一失衡，阴阳就失衡。 这牵一发动全身啊。 对，所谓心理一失衡，就是神经系统一紊乱。有人气得无赖好疯的，有人当时就吓傻了， 吓疯了， 吓疯了，都是心理失衡吗？引起了生理功能失衡，所以呢，这个病呢，它就都是这么来的。你本来吧，就一身的病，你心里再有问题，这病就麻烦了。说这病能治好，那就更难了。让他看到希望的话， 对， 就是说。我们今天没上月球，不等于我们永远都上不去。 就是， 都是这么个道理吗？ 真是就这样的哈。 就说我们今天骑马，用马车，不能说永远都不会有汽车。我不搞马，我跑比马还快，不能说永远都没有，啊，不能说我们今天只能在地下走，我们永远都不能飞天上去。 对， 这话都不能这么说，那就是一个时间。你说不定谁把这问题就解决了，就像这微观世界，我们眼睛看不见那个东西，就永远也看不见，谁也不带看见的。那你看那列文虎克，他就发明显微镜了，他就把这个微观世界给看见了。 就是，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么多的东西，他都看见了。 就事物的发展，不是说你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决定的哈，或者能够那么容易判断的哈。 对啊，既然它不是绝对的，那你就不能说绝对的话，你只能说我解决不了。 对， 这个早晚有人攻克，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现在医学已经有这种理论出来了，那你说谁是不都还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对， 给人留一线希望， 对， 总比让人绝望的强，说这个吧，无论是做医生也好，咱们治胃病也好，世界上永远没有绝对办不到的事儿，只有办不到的人。 对， 只能是这么说。 这话说得太对了。 所以今天